六，练习。一，熟读下列词组，并选择造句。耽误学习，耽误时间，耽误了两天课，进步很大，有进步，学习进步，很合适，不合适，合适的时间，努力工作，很努力，继续努力。 七，听述。妹妹第一次出远门，要到英国去留学，我们全家送她到机场。她有两件行李，我和爸爸替她拿，妈妈很不放心，让她路上要注意安全，别感冒。到了英国就来电话，把那儿的情况告诉我们。爸爸说，妈妈说的太多了，妹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应该让她到外边锻炼锻炼。妈妈说，俗话说，儿行千里母担忧，孩子到那么远的地方去，我当然不放心，怎么能不说呢？ 八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书架，数一数。大树，交钱。大脚，睡觉。二，朗读绘画。 请看一下您的护照和机票。 怎么托运行李？ 您先填一下这张表。 填完了。 给您护照和机票，您可以去托运行李了。 好，谢谢。